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82集。 嗨，我是 Robert， 虽然不是初次见面，但还请漂亮小姐姐多多关照。 她刚才一直都在。 的确不是第一次见的，可这种被人在屏幕后面静盯许久的感觉，还是让她觉得有点毛骨悚然。 她能看见我吗？ 扬州连忙解释道： 你别担心，我没开摄像头，他们没有办法接收图像信息，而且 R 的安全性很好，也不会到处乱说。 感情那句漂亮的小姐姐只是从快捷聊天的资源库里随便调用的，跟他客套一下 行吧。你们继续。 吴样尴尬且不失礼貌地干笑了两声。扬州很快打开一个窗口，敲了段代码进去，又将那份备份日期最近的历史数据导入，交给二去和现在的暗仓做对比。 小姐姐，你是怎么搞的这个账号的？ AI 脑力过剩，一边应付高速运转的对比工作，一边还能和小姐姐搭讪。 闭嘴，问你你在说话。 扬州一脸羞愤地朝电脑喝道： 我又没耽误干活，我静音了啊。哎，别，我错了，我闭嘴还不行吗？小姐姐，你快帮我求求情。 吴样忽然就被他俩逗笑了。扬州满脸通红跟吴样道歉： 对不起，他实在太烦人了，但要是没他帮忙，我们可能三天三夜都弄不完。 吴样笑着摇摇头表示没关系。他倒是觉得扬州跟二其实关系很好，就像是和另一个自己相处，没那么多顾忌，也更加轻松随意。而这对向来沉默寡言、不善交际的他来说，实属难得。况且，扬州说的其实也没错，二的工作效率远超他的想象，不到一个小时就给出了对比结果。由于爷爷在10年前退出暗仓项目，之后不再掌管相关的技术资料，现在交由二对比的两个版本之间跨度太大，大小不同实在是数不胜数。 和任何语言一样，程序语言也很能体现工程师的个人风格。 扬州对照着手上的技术文档，又对二的结果进行了一次筛查分析，最终找到了两个版本的一项重大差别。 新版本中一些新开账号的升级速度不太正常，和他们对系统输出的贡献不成比例，很可能是通过非公开的定制任务实现的。 此前扬州曾向吴样介绍过，这种特殊的任务类别只对特定的群体开放，不公开任务内容和奖励值。二补充道： 但你这个账号创设时间太早了，当时应该还没有设置定制任务，现在也就没办法访问任务列表。 不过结合爷爷的日记内容，吴样还是很快得出了两个结论。第一，他的调查对象并没有特权账号。根据日记记载，沈元修当年创设了两个特权账号，除了能够屏蔽账号主体信息外，也能调整其他用户的等级级别。因此，假如对方有了这项特权，自然就没有必要费尽周折地通过定制任务实现相同效果。第二，对方不会平白无故地给这些会员升级，二者之间一定还有其他的交易往来。这让他更加确信，屏幕那一头的一定是沈向川。 你在干什么？ 扬州盯着忽然滚动过一连串代码的屏幕，质问二。 嘿嘿，你猜？ 二语气轻松愉快，手上的活根本没停。扬州大概看出眉目，提醒他： 你小心点，别暴露身份。 见吴恙已经一头雾水，扬州才想起和他解释。 R2发现了一个系统漏洞，正在尝试第一次侵入，试试能不能调取到定制任务列表。 十分钟后，侵入完毕，列表获取完毕，开始下载，速度稍微有点慢。吴恙虽然看不懂那串字符的含义，可是不停滚动的屏幕一点都不耽误他着急。看着进度条缓缓推进，他忍不住屏住呼吸。屏幕忽然提示，您要下载的记录不存在，重试或者跳过。 糟了，好像被发现了，对方正在同步删除任务列表记录。换个 IP， 实在不行就切断连接，保护地址信息要紧。 不要切断连接。 吴恙连忙阻止， 我需要那些任务列表。 我到底该听谁的？ 听我的，他没有特权账号，访问不到我的信息。 听完这话，扬州目光很深地看了吴恙一眼，这才转过头来问R： 能查到对方地理位置吗？ 不行，对方用隐藏 IP 加多重代理，每两秒就会更换地址。 把信息同步给我。 扬州很快收到反馈，开始手速飞快地敲着键盘加速处理。与此同时，屏幕上的下载进度也显示已完成。因为扬州还在分析对方的地理位置，吴恙就让R通过茶楼网络将刚刚下载的任务列表传输到了他自己的电脑上。虽然对方已经在他们下载的过程中删除了大部分任务列表记录，但是因为基数不小，成功下载的至少还有几百条。吴恙点开查看，发现任务内容大多十分简短，诸如捉虫、打扫101号房间之类的，显然是用了不少代称，让外人很难理解其中含义。任务状态显示未领取、已领取或已完成，而对于后两者，列表能够同时显示领取者的会员账号，只要使用他的特权账号进一步检索，就很快能够拿到对方完整的身份信息。吴恙兴奋又欣喜，迅速将这些名单拷贝出来。有了这个，他就不难将所有与沈向川紧密联系的人串联起来，只要他们在现实世界还有交易往来，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，可以两相印证。无意之间，吴恙注意到任务列表中的最后一项任务内容，停车场验货，状态显示已领取，也就是尚未完成。他隐约觉得不对，便迅速将领取人的身份 ID 输入检索，得到领取人姓名王某，状态已死亡。而那张照片不是别人，正是警方发现死在城郊某个报废停车场附近的黑哥。 有了，对方使用的多个代理服务器都会反馈到一台移动设备上，在就在南平市内，好像是个小区。 吴恙看着地图上标出的那个地址，忍不住骂了句： 我靠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， 咪咪。